第十八集，哈卡之死。马法里奥眼前这个身躯庞大的骷髅骑士正双目射出火光，恶狠狠地看着他和克拉苏斯。可是令马法里奥没有想到的是，恶魔头目并没有马上再扬起鞭子。 投降吧，若是投降我就饶你们不死。我以伟大萨格拉斯的名义起誓，这将是你唯一的生机。 如果我们对燃烧军团投降，下场会比死亡更悲惨。别轻信他的话，马法里奥，我们跟他战斗到底。 我们宁死不降。 既然如此，就让我的宠物们饱餐一顿吧，愚蠢的法师们。 恶魔那烈焰熊熊的眼眸闪着光芒，扬起鞭子狠狠甩了四下，每一下都在地面划出一道闪电，召唤出一只恐怖的地狱战犬。四下过后，那头目身旁赫然出现了四只庞然大物。克拉苏斯稳住脚步，注视着那恶魔头目，暗藏杀机的眯起眼睛。但那骷髅骑士早有准备，将鞭子回旋甩动，形成一团薄雾，薄雾中火光迸射，像是有什么东西爆炸了。马法里奥见状停止了施法，似乎对手能够轻易化解他们强大的魔法。 我的担心成真了，他是训犬者哈卡。 马法里奥本想多问几句，可其余的恶魔又再次扑来，水晶尖刺尽管能稍作抵挡，却也禁不住他们的疯狂抓咬。站在不远处的哈卡放声大笑，那声音就像是成百上千条愤怒的毒蛇在嘶嘶地吐着信子。一名邪能卫兵攻破了水晶尖刺防线，马上就要冲到两人面前。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夜刃豹骑兵们从四面八方杀进战场，还没等恶魔们回过神来，就被扑倒在地。暗夜精灵援军一边英勇作战，一边高声歌唱。马法里奥看得愣住了，好半天才意识到这些人不是加洛德影哥的部下，他们一个个身穿银光灿灿的盔甲。马法里奥看了两次才看出来他们是女人，他听见的歌声是在赞美着英勇无畏的黑夜勇士，那是月神在战场上的化身。原来是艾罗恩姐妹会的姐妹们来帮忙了。马法里奥还是第一次亲眼看见这群女祭司在战场上拼杀的身影，她们不复往日的安静娇柔，展现着飒爽的英姿，有的手持弯曲长剑，有的挥舞双尖短矛，还有的挎着长度不及前臂的短弓，左右射箭，弦无虚发。这支援军立即扭转了战局，不少地狱犬被箭矢射中，倒地毙命。女祭司们不输男儿，下手果决，斩魔断手。两头夜刃豹朝一只地狱犬扑了过去，一左一右地撕扯着它，那怪物很快就变得血肉难辨。在这支威风凛凛的金国战队里，马法里奥发现了泰兰德的身影。还没等他开口呼喊，又有个高大的邪能卫兵朝他扑了过来。多亏他反应及时，往旁边一闪，那恶魔扑了个空，马法里奥滚到旁边，紧跟着释放法术。邪能卫兵脚下的大地变成了潮湿的泥沼，他的身体迅速下陷，但还是攀住了边缘，奋力挣扎着想要活命。马法里奥绝不会给他机会，一脚将恶魔手上的武器踢飞，想把他抢过来。没想到怪物一转身想拉住他的双腿，马法里奥脚下一滑，没能躲过，一只脚被那恶魔抓住，眼看就要被拖入流沙之中。就在此时，马法里奥终于握住了剑柄。马法里奥拼尽力气举起利剑，深深地插进了那个邪能卫兵的头颅。眼看那恶魔慢慢陷入泥沼，马法里奥发现情势不容乐观。虽说姐妹会的成员占了上风，却也有不少人挣扎在死亡边缘。马法里奥刚站起来，就看见一名祭司被地狱犬从黑豹上拖了下去，像扯破丝绸那样轻易地咬断了他的脖子。另一位姐妹的坐骑被恶魔刺穿了下巴，剑尖从肩胛骨穿出，很快也倒在地上。最令马法里奥惊恐的是，眼看泰兰德也要遭遇毒手，他此时正跟一名邪能卫兵打得难解难分，没有注意到训犬者在他身后扬起了鞭子，鞭子噼啪落下。幸好女祭司胯下的黑豹刚巧往侧面一躲，被缠住的是她的双臂。 骷髅骑士猛地用力，泰兰德从黑豹背上被拽了下去，他那身沉重的盔甲轻盈的像层纸片。 不，别这样，危险！ 马法里奥根本不顾克拉苏斯的提醒，此时他只关心泰兰德的安危。马法里奥将平日里所受的训练全都忘在脑后，不管不顾地向前冲去。足够靠近时，他一跃而起，但是没有跳向泰兰德，而是扑向了那个恶魔。训犬者哈卡庞大的身躯抵挡住了马法里奥的撞击，但还是分散了注意力，松开了缠紧泰兰德的鞭子。他轻轻落在地上，哈卡大吼一声，抓住了马法里奥。 蠢货，我是哈卡，而你什么都不是。 可是哈卡没有看见马法里奥悄悄从腰带中拔出了匕首，使劲插进了自己相对脆弱的肘关节。哈卡哀嚎一声，松开了马法里奥，将匕首拽了出来，刀刃上沾满了粘稠的脓液，是那恶魔的鲜血。但哈卡非但没有把刀尖对准马法里奥，而是把匕首扔到一旁，从地上捡起鞭子，朝正在站起来的马法里奥走来，高高举起。 他命令我务必留你一命，看来没那种可能了。 哈卡说完，鞭子应声落下。马法里奥痛得像是被闪电击中，剧痛难忍，仿佛要被活活烧死。然而这时他仍然抱有一份镇定，回想起了塞纳留斯的教诲，用他平日的所学来化解疼痛。鞭子带给他的痛苦渐渐消失了。哈卡又挥了第二下、第三下，马法里奥只觉得是凉风从旁边吹过。但是马法里奥明白，自己虽然感觉不到疼，但这样的折磨最终还是会摧毁他的身体。塞纳留斯传授给他的本领只能让他暂且抵挡一阵，但还是要尽快想出对策。 也许我给你留一口气足矣，主人只是想要亲手折磨你，仅此而已。 哈卡再次扬起了鞭子，马法里奥抬头注视着天空，他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密布的云层上了，而哈卡却歪打正着地帮了他一把。第一个回应马法里奥的是狂风，巨大的狂风搅得云团上下翻涌，云团因为愤怒变成了黑色，而眼前这个恶魔正在驾驭闪电的力量耀武扬威。此时大自然震怒了，哈卡误以为马法里奥已经打算投降了，他双目放着火光，又把手臂抬起，得意地笑着。 那就再抽一鞭吧，最后一鞭。 霎时间云层轰响，震颤大地，两道闪电从空中劈落，打在了那巨大恶魔的身上。哈卡痛得失声尖叫，马法里奥不禁浑身颤抖。哈卡站在明亮的光芒中，将双臂高高举起，仿佛想要抓住攻击他的罪魁祸首。被烧得焦黑的鞭子也从他手中滑落，在战场四处作恶的地狱犬这时也纷纷停手，倒地哀嚎。终于天空的亮光散尽，只留下哈卡那被烧得干瘪的尸体躺在草地上。巨大的地狱犬不住地呜咽着，像当初被召唤出来时那样，伴随着一道闪光消失了，只有喊叫声回响不绝。群龙无首的恶魔们再也不是姐妹会和克拉苏斯等人的对手了。把他们全部杀光之后，马法里奥踉跄地奔向泰兰德。泰兰德坐在地上，还是一副惊恐万分的模样，但当他看见马法里奥跑来时，脸上立即洋溢起明媚的笑容，让马法里奥暂时忘记了疼痛。 泰兰德，你们创造了奇迹。 不是奇迹，马法里奥，我听一位伤员说，有地狱犬溜到了我们阵线后方，他还向我描述了那位头领的样貌。我跑去通知你们，却听说你和克拉苏斯已经离开了。不知是不是埃露恩在指引着我，但我确定你们有危险。 所以你就跑回去找姐妹会帮忙？我还真没见过比你们更加英勇的战士。 关于神殿，有很多外人不知道的事儿呢。你还好吧？ 我没事，但克拉苏斯跟我恐怕是白跑一趟了。我原本打算联络塞纳留斯，希望能帮克拉苏斯找到坐骑，带他飞到巨龙的领地上去。 罗宁和布洛克斯也暗示过，但我还是不敢相信。难道他真以为能见到那些飞龙吗？ 泰兰德，你也见过他，肯定也察觉到他与众不同吧？我认为他能做到，只要能到达那里就行。 但除非有一条龙能带他过去，否则他又怎么能在短时间内赶到呢？ 我也不知道。我 忽然一片阴影笼罩在两人面前，马法里奥抬起头，绝望无助的脸上换上了惊奇的表情。那些家伙围着他们绕了三圈，才在距离近处那头夜刃豹不远的地方停下。大猫们蠢蠢欲动，却没敢贸然攻击，也许是因为不确定他们的身份。他们宽大的翅膀羽毛充盈，长着黑鸭似的鸟头，初看之下像是漆黑如墨的狮鹫，长着鳞片和利爪的前肢也跟狮鹫很相像，但除此之外再没有别的相似之处。这两只猛兽没有酷似雄狮的躯干和后腿，反倒有些像马，身后还长着粗壮的尾巴。克拉苏斯在两位祭司的搀扶下慢慢走了过来。 是角鹰兽，速度够快，善于长途飞行，你那位导师真是有眼光。 可是他为什么要准备两头坐骑？ 我知道塞纳留斯的用意了，看来我要跟克拉苏斯一块去了。 不行，马法里奥，你不能去。 我明白塞纳留斯为什么会这么做，德鲁伊能更好地为角鹰兽指明方向，而且他与塞纳留斯的连结也能够帮助他面对红龙女王阿莱克斯塔萨，他是生命守护者。 克拉苏斯说得对，我必须跟他一起去。请原谅我，泰兰德，恐怕要麻烦你帮罗宁和布洛克斯解释下我们离开的原因了，能帮我这个忙吗？ 我当然会，你应该了解我的。 这时角鹰兽发出了嘶鸣，像是在催促他们尽快上路。克拉苏斯麻利地爬到其中一只坐骑的背上，马法里奥看着泰兰德，情难自抑地将他抱住。泰兰德稍作犹豫，回应了他的拥抱，然后马法里奥爬上了另一只坐骑，视线仍然锁在泰兰德身上。泰兰德忽然握紧他的手腕，小声念叨着什么。两位骑士过了一会儿才意识到，这是在为马法里奥赐予艾露恩的祝福。克拉苏斯轻轻用脚后跟碰了碰角鹰兽的侧肋，猛兽用再一次的嘶鸣打破了这尴尬的局面，准备振翅高飞。 祝你一路顺风，平安归来，马法里奥，我会等你。 再见了，泰兰德，谢谢你，我一定会速去速回。 但愿你不会食言，马儿。 听见他唤出他童年时的小名，马法里奥会心一笑，抓紧角鹰兽的鬃毛，接着马法里奥的坐骑也本能地模仿着同伴的动作，两只角鹰兽鸣叫着冲上天空，他们彼此相望，直至对方在视野里消失不见。即便这时他也没将目光移开，而且他相信泰兰德一定也是如此。